南州县网报新评论员日前载文指出，依据美国和南州县行政协定所达成的美军维持费份额特别协定是不平等的，也是非法的。另外，据南州县网报统一新闻报道，大田地区各市民团体13号在大田和平少女像前举行争取日军性奴问题正确解决和祈愿朝鲜半岛和平周三集会，表示谴责朴槿惠政府通过达成屈辱性的性奴问题协议来袒护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殖民统治罪恶。